孩子考科学家。英国有小哥俩很喜欢捉虫子玩，他们常到花园里去捉蝴蝶呀，抓蜻蜓呀，要是抓到了一只虫子，心里就甜滋滋的，吃了蜜糖似的。爸爸见他们这样喜欢虫子，就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达尔文的故事。小哥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摇摇头，谁也不知道。爸爸告诉他们，达尔文小的时候也爱捉虫子。有一次，他在森林里剥了树皮，看到两只虫子，是从来没见过的虫子。他赶紧伸出两只手，一只手逮住一只虫子。就在这时候，又有一只很怪的虫子从树洞里钻出来，他马上把一只虫子塞进嘴里去，腾出右手去抓刚钻出来的虫子。嘴里的那只虫子真不客气，狠狠地把他的舌头咬了一口。这可糟了，达尔文的舌头像火烧似的疼，他只得把虫子吐出来，那虫子趁机跑掉了。达尔文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虫子，这些虫子有几只脚，几只眼睛，爱吃什么，什么时候生娃娃，他都知道。后来，达尔文成了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。小哥俩听了，急忙问爸爸，达尔文在哪儿？我们想见见他。原来，达尔文正是爸爸的朋友。爸爸告诉他们，过些日子，达尔文爷爷要来他们家做客呢。小哥俩多高兴啊！调皮的弟弟一眨巴眼睛，在哥哥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，哥哥点着头连声说，好好。第二天清早，小哥俩背上书包，拿了竹竿和网兜，跑到树林里去，东奔西跑，忙了整整一天，捉了许许多多虫子。回到家里，他俩悄悄地关上房门，就忙开了。他们扯了知了的翅膀和脚，留下个光光的身体，用花花绿绿的蝴蝶翅膀，带着小钩子的蚱蜢大腿，还有天牛的长脚须，用胶水粘成了一条怪模怪样的虫子标本。嘿，他们想考考达尔文，是不是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有学问。过了几天，达尔文真的来了，弟弟向哥哥挤挤眼睛，然后对达尔文说，爷爷，我们从树上抓到一只虫子，样子怪极了，可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哥哥装着很认真的样子说，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我们翻了好些书也没有查出来。达尔文听说他们逮到了什么怪虫子，可来劲儿了，赶紧要看看。小哥俩互相做了个鬼脸，就拿出一只匣子来递给达尔文。达尔文打开盖子一看，差点笑了起来，可是他马上装模作样地说， 啊哈，这只虫子真怪，我也没见过呀。 小哥俩可得意了，心里在说，达尔文爷爷让我们考住了。 嘿，你们留意没有， 达尔文问， 在捉虫的时候他会不会叫呀？ 会叫会叫，嚯嚯嚯，叫得可好听呢。这时候达尔文再也忍不住了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说， 那就把它称作叫虫吧。 接着达尔文指指他们的鼻子说， 在我们英国，叫虫也称作说谎虫。 这下子全家人都笑了起来，小哥俩对达尔文爷爷更尊敬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